破壞交通燈。天氣方面，活躍的西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雷雨。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4:30，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9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大挤塞车龙排到丽港城。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有意外，龙尾丽港城。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嘅慢线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獅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由於較早前有緊急維修，雖然緊急維修已經完成，但現在獅隧九龍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比較擠塞。窩打老道回沙田的車龍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黃大仙中心。其他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的九龍入口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方面，在九龍區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車多，龍尾太子道東油站。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車龍排到窩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佛光街橋底。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在新界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市中心段來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龍尾分別去到美林村和賽馬會體藝中學。最後衛生署就提提你，酒精會影響你的視力和動作協調能力，所以喝了酒就千萬不要駕車了。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哋考完 DSE 啦，冇理由喺度浪费时间噶，搵啲嘢做下好、啊。有冇提议啊？ 喂，我都好想学下嘢啊，或者试下一啲短期嘅实习。你有冇兴趣一齐啊？ 都好啊，咁你有咩好介绍呢？ 我谂住参加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计划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年青人提供全面求职平台，包括有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有薪在职培训，同埋由注册社工提供嘅个案管理服务噶。 我啱啱上网仲睇到，如果想做啲短期实习，可以参加佢哋嘅工作实习训练。除咗可以攞到经验，由今年1月1日起，学员参加为期1个月嘅工作实习训练，而出席率达80%嘅话咧，攞到嘅实习津贴仲由以往嘅4500蚊增加至到5800蚊添啊！ 听到系咪好吸引呢？即刻上计划网页www.yes.labor.gov.hk 或者打热线2112-9932了解多啲啦。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00至6:00，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 寻常事，认真做。 星期六 嘅节目啦，又系我哋寻常试应真做。 系今日系5月30号，咁啊，今日咧好开心见到迪神啦，仲有思培， 开心啊！ 唔好意思啊，因为 佢真系咧懒嗰啲叫咩啊，短夫王嚟噶。 呢个世界总系有好多类人噶嘛，咁所以咧你哋就唔可以歧视。 我冇歧視， 要接納曬世界上唔同嘅人， 係同埋其實咧，係我唔敢歧視嘅，因為咧我成日覺得咧有好多人都話有一樣米養百種人啊嘛，咁所以咧有好多唔同嘅人咧，即係明明可能同我哋溝通唔到啦，但係其實可能佢哋好有錢先至同我哋溝通唔到，因為佢喺第二個世界。做乜啫？ 唔系，冇我开始喺度谂紧，即系讲紧咩？ 好远啊！突然间 系啊，唔系同埋我谂紧有冇对象先？ 系， 即系你通常要讲一句说话，要代入一啲人，我先至有画面。 同埋唔系个个都好似老领咁好嘅， 系， 即系明明咁有钱， 系， 佢要走去扮平民同我哋沟通， 系啦，佢有如再世蝙蝠侠一样， 系啦，成日同我哋话，不如我哋食车仔面啊， 系啦，系可以同我哋呢个级数嘅人玩嘅， 系啦，转个头自己走去食米芝莲咁啊， 转头开始开自己先咁啊。 系啊，咁点啊？我帮你开埋个头噶咯。 系啦，冇错啦。喂，其实我想知咧，你哋算唔算系好大体嘅人嚟噶？ 我一啲都唔大体。 系啊，佢直情的神出名系悭家同埋 cheap 王咧。 悭家 系咩？ 系啊，即系你计数要计到足，要计到尽。 系啊， 系啦。 即系点样抵啲？ 佢会宁愿行两个钟头去平，可能一蚊或者两蚊嘅嘢咯。 系啊，系啊， 两个钟头喎，但系两蚊啫。 我 系 啲咩人嚟？ 我系啲咩人嚟噶？好節儉啊！你睇到我即係表面嗰層， 係啊， 我內裏好節 儉。即係平時對我哋好好，所以我就 feel 唔到你好節儉。 唔係，我對思培係 OK 嘅， 係 咪應該咁講？我同因為思培平時咧，即係我哋平時間唔時食飯啊， 微微咁啊， 係啦，妹妹一樣啊，係啦。咁但係我就即係咧，平時會食飯咧，我都係會俾錢嗰啲人嚟。 哇！ 我同你食飯我都會嘅，唔好話。我同你單獨食飯，我係會俾錢嘅。 冇喎， 講啊， 冇喎， 講啊， 你講啊，你數出嚟啊！ 好耐冇食饭啦，好耐冇食饭啦，我嗱，唔系即系所以咧，师培俾我嘅对我嘅感觉咧就系、是，佢应该系好俾钱嘅， 好肯俾钱。 不过师培俾人感觉系想保护佢啊， 系啊， 好似 你同佢食饭会俾钱啦、 啊，我有啊。 唔使啦，女仔。 你问佢， 系啊，佢成日请我食噶， 我冇请你食， 好噶 佢。几时啊？ 寿司饭团， 好开心噶。 有嘅 ，但系佢真系似系你要呵护佢啲豆腐嚟啊！ 系啊，系咪个男生都想 嗱咁样讲？因为咧有啲朋友仔咧咁同男仔一齐出去食饭啊，唔知点解有啲男仔咧系一定要同佢 A A 嘅。 嗯， 但系讲真，同我一齐出去嘅男仔通常都谂住请我食饭嘅。 系， 我唔知道有咩分别咧。 你而家真系炫耀啦！ 喂，你呢句说话嗱呢个声线系好炫耀啦， 唔系 即系阿莫你唔讲话好炫耀，我都会觉得。做咩事啊你？ 使 咩咁啊声啊？ 唔系我唔明， 我知道我平时冇人请我食嘅，即系的神都请你食嘢，唔请我食嘢。 咁你要检讨下。 系啦， 点解一个咁节俭嘅人都唔请你食饭呢？ 而家师培好串嘴 啊！冇呢回事，冇呢回事。即系我继续唔好继续喺呢个话题啦吓。 但我觉得咧，师培系一个小富婆嚟，即系的神俾我心目中，我觉得佢系即系的神系悭悭埋埋悭好多钱嗰啲人。 系， 但系全部唔系佢因为有钱，而系佢悭翻嚟，所以令到佢有钱。 系， 而师培咧，我觉得佢俾我感觉系佢私底下好有钱， 啊、 但系都系第二个扮平民嘅人咯，或者收埋唔好话扮平民啦，系。佢好神秘，你唔知佢有几多少钱嘅富婆。 喂、哦，但系嗱，讲起呢一个咧，嗱，帮你解围啦。讲起呢个数字上咧，你知唔知道近呢个疫情啦？疫情都好耐啦，半年啦，系咪？你有冇计过呢半年入边你自己嘅洗费用咗几多少钱啊？嗱，已经唔使出街，又唔使消费咁滞啦。 嗯， 你有冇计过自己用过几多少钱？ 冇喎、啊，但其實咧，我之前真係慳到好多嘅。 係。 咁嘅原因係因為咧， 嗱、啊，嚟咗咧， 係啊。 人大咗咧，開始想買啲貴啲嘅嘢，但係 包包啦， 想買包包，我想買樓。 包包係你 哇， 買樓， 佢囂過買包包啊！而家 包包都係幾萬啫，佢講你百幾萬喎、 啊。佢可能找條件就係話你送三層樓俾我咯，呢個就係第一次約會嘅禮物啫，嗰啲啊， 我想要三樓，三層樓啊。 我都想，咁但系咧，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买一啲奢侈品嘅话咧，不如买啲实用品。咁同埋，我觉得人生要为自己将来打算噶嘛。咁、无论你有冇另一半都好啦，咁你起码有一啲嘢揸手咧，你个 bargaining power 就大啲啦。 咁你而家手上有几多层楼啊？ 未有， 我供紧嘅，未有 供紧啊？ 你供紧啊？ 唔係，咁屋企人有供緊咯。 哦，即係屋企有買樓， 屋企有買樓， 但係唔係你嘅物業。 唔係， 佢屋企買咗15棟樓，但係有份供緊。 係，你係其中一棟咁樣。 我個人係其中一棟。 唔係，因為我真係自己有計㗎，我有計過究竟喺呢個疫症嘅時間咧，我自己使咗幾多錢。我自己睇翻個户口，我自己都讚歎啊。 係， 我使咗2000蚊。 咁少， 我都话佢好孤寒， 真系啊！我唔系使咗好多钱咋，因为呢段时间咧，我唔系好出街啦。 你讲系一个月2000蚊，定系你咁多个月啊？ 我谂 你唔好吓我。 我谂如果真系要好认真去计算，我谂3个月2000蚊啦。 哇！你有另外一半嘅、 哦，我有另外一半，但我哋都唔出街。 你唔使入油嘅咩？ 嗱，入油咧系因为我真系唔多出街。 但你成日同我哋讲你好忙嘅、 哦，我好忙啊，但我唔揸车噶嘛，可以，我唔一定下揸车噶嘛。 咁你食嘢咧唔使食嘢噶？ 我食嘢通常喺屋企食，收工我就翻屋企食。 我真系使屋企人钱， 唔系同埋咧，同埋因为我而家咧，我要做嘢咧，好多时候我系喺屋企用电话开会啊。咁我省卻咗我真係要出街嘅路線，同埋我好多工作我可以喺屋企用電腦做，咁我省卻咗好多要喺街嘅時間咧，我變相我就好慳錢咯。 係嘅，即係 home office 係慳好多錢嘅。 係， 你淨係車錢都慳幾百蚊啦，或者有啲人甚至可能1000蚊啦。咁同埋你唔出街食飯，我媽咪都成日都話：，你出街食，雖然振興呢個消費都好緊要嘅，係啦。咁但係咧，平時你買餸啊，即係媽咪梗係想你慳啲嘅啦。 梗係啦， 佢就話： 我媽成日你慳啲啦。 誒咁直接嘅咩，白毛？ 慳啲啦。 咁佢平時真係買一棵草，可能一斤都係幾蚊，唔係我而家好似加到價， 十幾蚊啊至少。 哇！我之前試過啊，喺疫症啱啱起嘅時候啊，落街買菜啊，20蚊斤啊，係28定26蚊斤啊， 佢運唔到落嚟啊嘛，成日 係啊，我直情覺得28蚊， 好多嘢都其實加咗價，因為除咗內地運唔到嘢入嚟之外，其實世界各地啲飛機都開始停啊嘛，係啊， 冇錯。咁啊，所以即係如果大家即係呢段時間慳到錢，梗係最好啦，因为其实我觉得人大咗你梗系储多啲钱先，就可以有多啲空间可以有自己想要嘅嘢咁样啦。咁咧，我之前咧就睇咗有钱人用钱嘅态度咧，咁你可以谂下，其实应该系啲乜嘢咧？转个头翻嚟话俾你听啊！Try to knock me down. 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but I'll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So they cover me in daisies, daisies, daisies. They said I'm going nowhere, trying to get me out. 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but I'll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So they cover me in daisies.Stop believing in magic. Why did we put all our hopes in a box in the attic? I'm the long shot, I'm the Hail Mary. Why can't it be me? They told me I was out there, tried to knock me down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but I'll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So they cover me in daisies, daisies, daisies. They said I'm going nowhere, trying to get me out. 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but I'll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So they cover me in daisies.7 billion, why can't it be me? He told me I was out there trying to knock me down. 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I could build a house. He told me that I'm crazy, never let him change me. Cover me in daisies, daisies, daisies. He said I'm going nowhere, trying to get me out. 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I could build a house. He told me that I'm crazy. 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钱人要变成有钱人啊，究竟他的用钱态度咧系点样呢、第一样嘢，其实我觉得呢几项咧都同 Dixon 系几似嘅，同你个 character。 首先你话有钱人使钱系咩态度咧？有啲有钱人系孤寒嘅。 是的，他們會很計算， 是的，他 們才會有錢， 並不是揮霍類的有錢人。 我聽過有些人說，當然不是全部啦、有些我有曾經有朋友是做一些二手賣包包，即是賣手袋，我不想叫包包，賣手袋的地方啦。然後呢，他說是真的有一些名媛、或者一些有錢人呢，跟住佢係會用一啲假嘅貨嘅，因為佢會覺得就算我用假嘅貨，你都唔會覺得我用假嘅貨。 係啊， 咁所以其實最有錢最慳家，反而係佢哋。 係咪因為好多有錢咧？佢哋點解有錢咧？就係佢哋識得慳啊！即係佢哋識得計數，就係如果我要買呢件物件，所以我覺得我都應該自己遲啲希望做到有錢人啦。就係要隔個價咯。你唔怕辛苦咧，你只要肯加一個價咧，其實你嗰啲錢咧係好易得翻嚟嘅。 或者我覺得佢哋會識得點樣去揾錢，或者佢哋識得點樣去理財，即係例如可能佢賺一百蚊嘅，佢只會用三十蚊，剩翻嗰啲咧佢會攞去投資，即係佢哋會肯搏啊。另一樣嘢係肯搏，即係有好多人反而就覺得，哎呀唔好啊，陣間我突然間一次過冇曬，咁我咪好蝕。即係佢哋會識得去用一啲佢哋嘅方法去再將嗰嚿錢滾到越嚟越大咯。 錢揾錢啊， 眼望都有潛質。其中一項咧就係話，你嘅支出唔可以多過你收入嘅30%，係啦。咁其他你就攞嚟儲啦，或者攞嚟投資啦。即係你揾10蚊，你只可以使3蚊啦。咁其他你可以儲起佢啦，或者投資。另外 好難嘅，對於我哋啲平民嚟講， 你儲錢會唔會儲過半啊？起碼儲一半啊？ 儲唔到咁多。因為我覺得我哋嘅平民，因為使費已經好高，或者我哋揾嘅錢唔多咧，即係你如果話真係儲到一半係好厲害嘅事。如果你譬如話你月薪50萬嘅話，你儲一半梗係得啦，係咪先？我儲1/3都得啦， 因為使唔到咁多噶嘛，個人本身就、 我真係好變態啊！ 做咩啊？ 點解 啊？嗱，假設啦，我記得我最初入嚟電台冇幾耐啦，都係12-13蚊咁嘅人工啦，我儲1萬啦。 因為佢真係好，因為佢真係好孤寒㗎。 即係咧，可能有啲零食貴咧，就一嚿先。 記得我只係孤寒啫，但我唔係爭錢嘅，即係我唔係爭人錢嘅，即 係佢唔係貪心嘅，佢絕對唔係。係 啦，即係我應使得使嘅。 佢真係我自己嚟儲錢嘅。 係啦，咁我嗰陣時真係好瘋狂，我試過儲10,000蚊，自己易用嘅錢可能只係得2,000蚊。咁有時用唔到2,000蚊，咁都用1,000蚊咧，我剩低嗰500仲可以下一個月再儲咯。 咁誇張？咁、我真係唔得，因為我自己咧慳咗一段時間，我會好想使錢嘅，即係譬如頭3個月咧，我冇出過街買唔到嘢啦，跟住我就會好想啊，好想買嘢，好想買嘢，跟住就買翻一大扎嘢、我最近訂咗嗰啲叫咩？喺海外訂咗啲嘢翻嚟啦， 加加品啊！ 你估我訂咗幾多磅？唔止加品咁簡單，冇錯。你估下 10K 多啲 11K 多啲 11.5K K 啊再我開股啦，我訂咗45K 嘅嘢翻嚟，差唔多100磅， 哇， 係咪好誇張啊？我覺得自己一個人黐咗線， 一堆男人， 一堆男人太輕啦，我唔知啲咁輕嘅男人呀。玩具唔係訂咗肉家品啦，跟住有美容用品啦、運動用品啦、帳幕啦。即是去 camping 的東西啦，總之很 誇 張， 是的，現在你是風箏之後、我只是打開那個那些社交平台呢，永遠都是放風箏的，喂，你好像已經沒有生活，每個禮拜都要放風箏的嗎？現 在不是，不過放風箏開心嘛，還有你有沒有留意我次次放的都不同的，不同款 的，上次兩米高一磅一個風箏嘛，兩米高那麼大嘛，還有沒有放啊那隻風箏？ 那隻沒有了，我訂了另外一隻都是兩米的， 遲些可能隔得半年呢，師培跟我說我們請假，為什麼？我去了參加個放風箏比賽， 我要做風之後啊， 風箏之後 是的，很厲害 啊，咁我讲翻先。另外咧就系佢教你千祈唔好净系还 min pay。佢就话虽然咧有时你可能还最低限额，你可以留翻啲钱去做另外一啲投资嘅嘢啦。咁但系你有时 如果你知利息好貴嘅話，佢寧願你唔係好大嚿就一次過還曬。 哦、啊， 係啦，如果唔係就越積越多㗎啦、 欸。我係個咁嘅人嚟㗎，我唔係太中意咧，即、就、係、是、信用卡嗰啲成日咪話唔知幾多咩十二個月分期咁樣嘅，我唔得㗎，我接受唔到，我會同埋我好怪嘅一樣嘢，啲人笑我話我，因為我最近呢幾年咪擁有咗信用卡嘅。 係咩？你近幾年先有信用卡？ 係啊，我之前唔中意㗎嘛，因為我會覺得我自己會好大細嗰啲 信用卡用咗好多。 係啦，咁、好啦，我以呢排。即是人越大开始懂得储钱理财的时候才开始有啦。咁跟住呢佢哋笑我话我攞嗰张信用卡係八达通咁嘅。点解呢譬如我今日碌咗450蚊嘢啦跟住我禮手就揸住个电话过返450蚊落去个信用卡嗰度㗎啦。 咁、 哦、 係好喎、啊。 喂呢、這个真係一个好女人嘅品德喎、 啊。吓点解呀 因为呢而家其实好多人好似阿摩呢咁讲。 我哋唔好三个互相吹捧喎、 啊。唔係吹捧。 唔可以咁做。 No, 唔係吹捧。因为呢好多女士都系㗎。俾钱咪俾钱囉。都做都做㗎啦。唔好讲女士呀唔係淨係讲女人。男人都系。我身边啲 friend买啲高科技产品咧，得啦碌卡啦，咦你 有分期啊咁，系好多人都咁讲噶， 你唔怕太贵，嘿分期噶嘛，嗰头打个电话打银行嗰度可唔可以做分期啊咁，跟住咧就卡一路累积，佢主要唔系得一张卡，佢系卡冚卡，最后佢就变咗咧就负债好多啦，咁所以佢哋还得好辛苦，但系阿莫呢个动作咧就好啦，我即刻买咪即刻入咯。咁係呢個係可以堵截到好多人咧爭錢啊，或者唔記得、 啊， 其實有時唔係想爭，係唔記得自己碌咗卡。 係啊，最慘係咧，如果你譬如碌300啦， 係 你嗰啲利息啊或者 late charge 啊，都係有一定量，譬如百幾蚊或者幾十蚊噶嘛。 係啊 係 啊， 咁啊到時唔抵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建議你盡量唔好買新車咁樣，應該話呢啲有錢人咧，只有39% 嘅人咧係會買新車，咁其他。 一定唔買新車， 係啊！我都聽過有人講過， 落地跌一半， 係啊， 其實 同埋佢哋有講過咧，就係話咧，原來嗰啲有錢人，即係佢住嗰啲係豪宅地段，好有錢嗰啲啦。跟住專買二手車或者三手車喎，咁跟住有人，咁佢哋咪好多嗰啲 group 嗰啲車 group 嗰啲嘅，跟住好似話 friend 咗之後傾偈問點解啦，跟住佢哋就話即係自己 friend 嚟嘅，跟住佢哋就話因為其實買車我中意玩車啫嘛，即係我中意玩個款或者我中意唔同車嘅款，係 啊， 咁我用咁大嚿錢嚟去令到我即係買到呢架車嘅時候，我放嘅時候就學頭先Dixon話齋，你至少冇一半，咁點解我唔買架二手車，我平平地翻嚟感受下揸車。嗰、那個嘅氛圍就算咧咁咯， 係 噶，好識噶佢哋。 所以我自己都係唔買新車嘅，我中意買 second hand 嘅。同埋咧，好多人咧買完新車翻嚟咧唔玩就賣噶。所以你喺網絡上揾到新車咧，唔係好多 second hand 咧，會新車咁新嘅。 哇！ 我自己入咗嗰架咧，你第一次揸嘅時候咧有皮味嘅， 新 皮味。我直情咧啲按鈕撳嗰啲掣咧，哇！你唔好揸過，佢話唔識用啊，撳落去咧好似係新掣一樣嘅，要自己開啟，嗒一聲好大力先至嗒得著。 哇！咁真係揾到寶藏喎、 啊，揾到寶藏啊！ 仲開心過買新車喎、 啊。係啊，所以好節儉係應該啱嘅。You're now listening to DJ King and of course the finest INTMC Saint Crossfade. This is the final statement, the takeover. Ain't no one will never be able to stop us.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Now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And now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One.Omega and base, beginning of every plan in its place. Two, build the strongest of states, build an illusion dictating your fate. Three, enslave what you see, for centuries you have been walking asleep. Four, welcome to rehab, the control population is bionic. 命占据，力片大声唤到安宁，这刻只给我几秒来后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已经为美国近期可能对香港采取的各种经济制裁措施做了充足应对准备。美国如果在独立关税地位、敏感技术进口和联系汇率三方面打击香港，香港都不会受到严重影响。他认为美国的举措最大影响可能是冲击投资者信心。陈茂波昨日接受内地环球时报访问的时候说，对于美国单方面取消对港特别关税待遇的可能性，特区政府早前已经研判并且制定应对方案，总体上这项措施对香港实际影响较少。他说，每年在香港本土生产出口到美国市场销售的货物占香港总出口量不到 0.1%， 而目前香港的股票、期货和货币市场十分冷静，未出现大幅波动。港币汇率强劲，香港亦都未监测到资金大规模外流。有團體到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外抗議美國對港區國安法作出強烈回應。同心護港召集人曹達明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國務卿蓬佩奧干預中國內政，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與美國無關。由於今日並非領事館的辦公時間，沒有代表接抗議信，曹達明撕毀抗議信以示不滿。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申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文章重申，全国人大依照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天经地义之举。但是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如坐针毡，扬言强力回应，妄图干预香港事务，是初步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文章表示，香港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突出风险点，与外部势力插手和干涉密不可分。鼓吹港独、自决和公投等的主张，将香港变成颜色革命输出地，为牵制和压制中国提供新筹码。前港督彭定康预料，北京制定港区国安法将会导致香港大量人才和资金外流，危及香港作为亚洲区内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彭定康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批评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开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原则，质疑习近平想引发新冷战。彭定康又说，比起前苏联，西方社会更低估中国的影响，必须对习近平的霸凌行为作出回应，又形容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只是中方的代理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早有雷暴，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龙翔苑对开有意外，咁样到现时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约道。就喺窝打老道喺沙田方向咧，即系去狮隧，近住龙翔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近约道。 至於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麵粉廠快線的意外就已經清理好，而家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貨倉的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的，龍尾去到近麗港城。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近住周廢廣場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介乎维园道至到海丰园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咁而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红桥面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如果不讲波长，我们还可以从学术的角度讨论波幅、波浪、波多野结衣和波依波罗咪。 都是讲回波啦，不要这么烦啊。 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2，庄端仪、凌子维的师兄祠堂，我们一起在师兄 11 度讲波经啊。 简简单单讲波就啱我咯。 好波。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今集二台院线的嘉宾在演技方面上的尺度又再突破了， 有多场的肉搏戏， 今次处理的角色还很复杂，他是 二台院线，有我 Irene 温碧娴。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12，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基 建 工程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摄师傅啊，可帮我装翻一个开关水掣的花洒头在我这个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度啊 ？No， 这个是安全问题。这种电热水炉是依靠花洒喉管排出在煲水时产生的气压，以免储水缸因为压力过大而爆炸。 想咁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朝早6-9， 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用电安全知识站。 Saturday game on。 好啦，喂，今次第一次同大家打招呼喎，呢个 游戏 系啦，呢个 game on 嘅时间嗱，咁咧今次呢一个游戏咧，先讲少少嘅规则先啦。咁其实咧系各位听众都可以一齐参与噶。点解咧？因为咧，我首先咧事前已经准备咗一个嘅箱，咁喺呢个箱入边咧，我哋咧每一集咧就发题嗰个人咧都会喺入边咧系摆一件物件，然后咧我哋会有三个 level 嘅 tips。咁各位听众们咧都可以喺网上面咧就喺我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啦，一齐估下究竟呢个箱入边 出題人擺咗件咩物件入去嘅。 係，即係如是者，即係話第一個 tips 俾我哋估究竟嗰嚿嘢係咩？ 係， 我哋都估唔中嘅時候，就可以俾第二個 tips 我哋。 冇錯啦。咁啊，如此類推有三個 tips。咁啊，今日咧 ，Dixon 會係出題先嘅。 係， 準備好未啊？ 準備好。 我仲好貼心啊！我整呢個箱嘅時候咧，為咗大家咧唔好戒親手咧，所以我攞咗一個膠布啊，唔係俾你黏傷、黏流血嗰啲膠布，而係有一塊膠布咧，伸隻手入去咧，你唔會整到啊，俾嗰啲紙戒到。 咁厲害，仲要咧個箱好靚嘅喎。 係啊，好 靚 噶。 本身係擺 A4 紙嘅，但係而家咧就揾咗個膠袋入住去 cover 住。 你頭先 以為掉垃圾嘅？ 係啊，唔係啊，我都擔心緊，其實我想擺喺公司啊，但我驚啲同事唔生性掉垃圾 咗。 係啊，嗱喺入邊咧，我整擺咗一件物件啦。咁頭先咧，我唔小心咧入嚟嘅時候咧跌咗個箱。咁啊，師培係睇到嘅。 其實我睇到嘅，不過我都唔知咩嚟嘅。 係啦，所以咧而家俾大家，唔係喎，我要第一個 level one 嘅時候咧，就俾大家估下先。 好，咁啊 level one 咧，咁Dixon咧佢就會講一啲關於呢件物件嘅一啲 tips 啦。咁咧就俾我哋首先估下，睇下我哋第一 round 咧，已經可唔可以估到呢樣嘢究竟係咩嚟嘅？ 我覺得佢一開頭應該要縮細個範圍俾我哋估先，因為世界上面千千萬萬樣物件係咪？ 係冇錯，究竟係咩類型啦？頭先我睇咗少少啦嚇，咁我就輕輕講下我見到嘅嘢可唔可以啊？ 可以。 好，第一樣嘢咧， 因為佢好Dixon咧，因為好有信心滿滿嘅，佢頭先話：吹你睇完唔緊要，你都估唔到係咩㗎啦咁樣嘅。係 喎， 係啊，好有信心。 冇錯，究竟係咩咧？冇理由估唔到啊！首先佢係手掌，我隻手掌咁大啦。咁即係男仔手掌， 即係女仔嘅手咁大啦。 女仔手咁大，粉紅色嘅。然後我覺得佢個外形咧有少少似百變小英嘅嗰個權杖個頭啊， 係 好啦， 即係點啊？百變小英個頭係點啊？ 佢似睇美少女戰士㗎啦， 即 係 類似咁樣嘅咯。 你畫咩啊？ 畫嗰個畫， 佢畫完呢個頭，嗰個百變小英畫咗隻好似 耳仔啊， 耳仔 腰斗樣， 腰果樣，佢畫咗腰果出嚟同嗰個百變小英，你個蝦我冇睇過啊！ 究竟喺呢個收音機旁邊嘅你，究竟阿師培就咁單憑佢咁講，估唔估到係咩咧？我哋先嚟呢個 level one 啊！ 好。 Game on, level one. 呢個 level one 咧就係俾大家俾你兩個咧可以選擇問一個問題，一人問一條。啊，你兩個可以諗一諗，想問一下究竟嗱，當然你唔可以直接問就係話，喂盒入邊係咪咩啊？唔得嘅。即係你一定係問啲類近嘅嘢啫，咁你就可以問一下。咁啊，頭先阿師培形容咗少少啦，唔小心跌咗俾你仔啦， 勁矛咯，仲要話咁爆你裏面嗰嚿嘢究竟係咩嚟嘅？ 俾你問個問題。 好，幾時用嘅？ 通常係臨瞓前用嘅，咁但係呢個只係平常臨瞓前最常用嘅啫。但係其實你話咩時候都可以拎出嚟使用。 男仔用多嘅。 近呢幾年係。喂，一人問一條嘅咋，你問兩條啊，冇？ 嚇，男仔用粉紅色嘅咁巧嘅？ 誒，好多男仔中用粉紅色，我都中意用紅色嘢啦。 你同阿一原來咁 我巧啊！ 問咩好啊？你話喺街都用得噶嘛？ 喺街都用得噶，但係好少見真係特登攞喺街用嘅。不過佢可以用得到咯，喺街上都。 你講話好，而家都算即係都常見啊嘛。 係啊， 常見嘅程度係有幾多先？即係等於好似而家我哋疫情個個戴口罩同埋戴住嗰個心口 空氣清新 嗰啲， 常見嘅程度有幾高啊？係 啦，有幾高先？ 嗱呢樣嘢我可以俾呢個 tips 咧，就係好私密嘅，你真係唔會突然間喺對面對，即係望住你兩個咁樣，我唔會突然間攞出嚟用咯。 啊，即係喺屋企先用啦。 係喺屋企先會比較用得多嘅。係啦。 啊 ，OK， 仲可唔可以問問題㗎？ 唔得㗎啦。 唔得㗎啦，我估到咯，但係。 咦？ 咁勁。 因為咧，我記得有一次 你咁快估完之後咧，迪神個 game 冇噶咯， 唔會， 佢之後 佢估錯咧， 佢之後我廿分鐘唔知 點算，你唔俾佢估錯咩？ 玩手指啦， 係啦， 唔係跟住而家繼續估啊！ 你估咩方向啊？ 估咩方向啊？廁所嘅通常擺喺廁所。 誒，咁唔使驚啦，嗰廿分鐘唔使玩手指啊，可以繼續玩啦。 我睇到迪神都驚到啊！佢窒咗，佢係好見佢咁認真，你估係咩？ 係 咁 嘅， 認真到啊！ 沉寂咗，阿莫估唔估到先？估唔到就去 level two 咯。 好，我估埋先至再俾貼士好冇？ 好， 喺床上面用嘅 嚇， 你可以嘅。 吓， 你可以嘅。 吓，呢人而家将个沉寂搬咗嚟我度啦。 我谂埋先。 Game on, level two。 你有勇 咁好啦，喂嗱 ，level two 啦， 你咁快有勇唔系啩？ 咁快有，诶，咁我觉得你估个方向都唔啱。level two 啦，嗱，去到我 level two 咧，头先就话啦，即系听众们都可以估啦，咁大家可以喺呢个社交平台咧度估下嘅。 系 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可以俾啲声大家听下先。 好啊， 好嚟咯，我要揾翻一个 开关掣。 系啊， 吓， 我要揾下先。 电嘢嚟噶啦，即系有电噶。 是有电的， 是不是滴这样的声音？为什么不是我估那样东西、啊、 男仔用、啊、 男仔都偶然会用的， 这些通常女仔用。 那我也很想知道有没有估什么 了。他说不是厕所，但是 厕所不用这些、 啊、你想想、哦、厕所用哪些、啊咁厕所用边啲咧？ 拖跑 哦， 男仔用啊， 又粉红色，女仔系用比较多嘅、嗯，男仔真嗱、 啊， 可能真系 咩啊？你头先话男仔用，女仔 我话男咩啊？我话男女都会用 啊，就近年男仔多咗。 我话近年男仔多咗， 即系呢嚿嘢系男女都用得嘅， 男女都用得。 但系你，我想讲你头先讲阿震嗰啲声有冇分大细啊？ 即系你意思有冇层次？ 系啊。 唔同震度有冇噶？ 有啲系有层次分嘅， 系 呢只冇啫。 系、哦、啊，咁单调啊， 但系冇理由咁细只噶，我谂嗰样嘢。 唔细只啊，咁大只，好似手细仔细，手咁大， 冇乜力啊。 你谂嗰啲咁大噶啫，两个五蚊银咁大。 嗱，以我所知，俾多一个 tips 啦。 你又讲乜嘢啊？ 佢讲咩啊？ 呢度讲， 佢话两个五蚊银咁大。搞乜嘢啊？我合家欢时期嚟啊！ 嗱，而家呢个时候，我俾一首歌，大家谂一谂 ，OK？ 谂一谂，转个头翻嚟，再俾 Level Three 你估。 You are down tonight, yeah.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天吧。Break it down tonight, yeah.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可以当坏细路。Break it down tonight. Break it down tonight, yeah. Come and dance with me all night, yeah. All night, yeah. 从音乐钢管颠倒。 Game on, level three. 好啦，嗱，头先咧，阿莫莉同阿思培咧，一人都估过下啲方向噶啦。咁阿莫莉咧，头先你话咩话？ 乜嘢？ 你又觉得呢件产品系大约嘅方向系喺边度？比如床上用啊嘛。 系啦，唔系我问你系咪？因为第一个 tips 咧，我问的神，跟住之后就有几常用。咁的神就话其实都几私密嘅，即系公开场合就唔会用。咁跟住思培就问佢第一个问题系。 是不是在厕所用，他说不 是。是的，第二个 tips 啦，那我们就问。 靠声音啦。 声音的时候啦，那我就有问过的神的有没有转频的。那的神就说不会。 第一种。 有些就可能会的这样。那师培第二条问题就是问。 我有问问题吗？ 有没有问啊你。 好似冇問喎， 佢聽聲啫。得嗱，我嗱頭先阿莫莉就話，即係我就話係冇轉頻啦。但係咧承接翻我哋 opening 嘅時候講啦，就即係講我個人比較節儉啦。咁所以咧， 想買藥雞啲， 所以係啦，所以有機會佢冇頻率咯。係，即係可能佢就平到冇頻率。係 咯， 但係佢有呢個功能就得啦。 係咯， 即係佢會滴。 係咪可以幫人放鬆㗎？ 你都可以咁講， 我有諗過你講嗰樣嘢 嘅，係咧，但係你引導我諗咗嗰樣嘢， 所以但係我就話咁細個冇乜力啊。 既然咧，我你唔俾你唔問題啦，我俾多一個我自己俾嘅 tips 啦，好唔好？其實有啲人咧選擇就係、是可能隔住啲嘢用嘅，但我就話俾你聽，貼近皮膚係特別舒服。 嚇！真係唔係我諗嗰啲啊？ 喂，貼近皮膚特別舒服，我磨呢嗰個方向都我要近。 係啊，我諗 就係諗嗰啲 咯， 咪諗你諗嗰個方向。 咩啊？我諗緊按摩器啊，普通捻骨嗰啲啊。 我咪就係諗嗰啲咯。 講到我咁咩咗？ 哎呀，真係好好聽！即係嚟一個男仔出呢啲題，兩個女仔究竟佢哋嘅思路啊，係會唔會係一樣咧？定係大家唔同方向咧？ 下週流流，我問咁試下先講啊嘛，你講一啲，大家聽我八五啦，四條鐘啊。 咁究竟喺星期六尋常試入片會呢件物件係咩咧？嗱，誒頭先講啦 ，level three 嘛 ，level three 咧， 第三個 tips 我俾你兩個新手入去摸， 好驚啊！ 你哋兩個 試 嚟 摸， 睇過個樣， 睇過， 佢好快咋，佢冇我冇跌出嚟嘅嘛， 嚟俾你摸， 但係麻煩你揸實啲嘅嚇， 乾唔乾淨㗎？ 乾淨㗎， 即係摸到佢膠袋， 係啦，你試下圍繞兩邊，喂，唔好掹到個膠袋出嚟啊！試隻手落去啊， 因為淨摸到個膠袋， 因為唔俾你 個窿啊， 冇窿㗎，冇窿㗎，我俾你隔住個膠袋摸。 系啊， 你摸啦，你摸啦，私密嘢嚟噶嘛， 唔 湿噶， 干净啲啊，咁样 唔系啊，有角噶， 喂， 都话噶啦， 有角有弧度噶， 我揿咗个掣震啊，听下， 有喂，你又掹埋嗰个盒出嚟啦，有角有弧度噶， 系啊，有角噶， 系 啊， 会唔会有角？ 有冇凹凸感噶？ 整烂佢嘢先，睇下听唔听到我个开关？ 听到啦，听到啦。聽到有嗱有震啦，有震啦， 好擺翻落。 好麻煩你冚翻個蓋，咁啊師培， 喂著燈噶望到， 係啊，會唔會轉？會唔會轉？ 咁係咪熄燈玩㗎？ 因為我起角嘅，就喺發餅咁樣 嘅，發熱喎佢。 嗱麻煩你摸一摸，有弧度。 發熱 係啊，佢有啲熱喎。 個摩打轉，因為我頭先撳到咁。 呢嚿嘢係會發熱嘅，會暖啦，唔係發熱嘅。 我都話啦，我覺得美容都有用嘅係嘛？ 好啦，我哋已經問要俾嘅 tips 俾曬啦嚇。 我覺得呢個 你哋嘅 tips 都夠啦。 唔好意思，我就咁掉咗落個箱底。 好震啊而家， 係刮手啊！我覺得同刮痧有關。 刮痧有關。 我覺得冇刮痧應該再 刮痧高級版。 誒好啊，我估先，估答案啦。 好，估答案。 我覺得係按摩器，即係嗰啲小型嗰啲 穴位按摩器。 係啦。 穴位按摩器。 係啦。 我覺得係美容嗰啲刮个面嘅，令到佢可以沾啲块面嗰啲美容器。 我都有谂过，但系震有咩用啊？你好似冻嘅匙羹嗰啲先有用。 系，但我都知道你震。 好，最后嘅答案系，师培系啱噶。 哇 勁啊！ 嗱，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乜嘢咧？佢係俾你咧擠咗一啲，可能你搽一啲精華素啦，或者搽 cream 嘅話咧，咁佢就可以咧，其實佢係可以開蓋嘅、 哦。其實你應該打開蓋俾我哋估啊！ 佢係有一個蓋嘅，但係因為咧衞生嘅問題啦，始終我擺喺個盒入邊咧都唔係咁乾淨。 睇你都隔住咗個膠袋俾我哋。 咁但係我可能翻去用噶嘛？ 你都燒到藥水抹下。 係啦，嗱咁總言之咧，呢一個嘢咧，其實個弧度咧，我掹咗個盒咧係冇變化，因為佢跟住嗰個盒那個叫做按鍵嘅一個機器咧嘅弧度嚟嘅，咁但係頭先師傅一撳咧又發熱嘅咁樣、嗯，其實咧呢一、這個係俾你我哋刮一啲嘅 水腳 惡骨啊、水腫啊嘅一個機器嚟嘅，同埋呢嚿嘢咧我自己用咧都幾有效喎、啊。嗯而我身邊見到咧，都開始好多人咧自己中意喺屋企刮啦。但我就想講少少小分享啦。未出呢啲電子嘢之前咧，我係特登買真係鋭穴位嗰啲啊，去到刮塊面。 我都有㗎，啲咩牛骨嗰啲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就係我嚟削面咯。 我仲有個水晶刮痧板啊。 水晶。 係啊，粉晶做 嘅。哦，即係真定假？黃咩？唔知黃愛情嗰啲 friend 啊。 係 喎。好啦，今日咧，Dixon 咧俾大家估嘅呢個產品咧，就唔知道喺聽眾旁即係聽眾喺收音機旁邊咧聽嘅時候估唔估到啦。咁但係咧，今日呢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叫面部按摩器。 哇！ 估唔到咧，下個星期就到你哋出題咯。 好，冇問題。 这首歌是命中注定的 It's meant to be 来自我一种惊世佳境迷惑你粉丝不会变形是否一次都于一切领域是否一位唯独有魅力无论我甘心不怕受刑沉默你最佳姿态 会考即使得最美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粗也是美神往哀都最快忘记太早是我的人技太早令你心也起 最有个性是会处理之后这身体总有重力那需 身事业心讲经济七八八男人的男人味半熟够沉稳慢慢你迷恋我发仔先难稳样品性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略如火爱浮云冻如三文木加密坐定艾杯咸零七 Legend is coming up 1931 1934 cm 身高 body fit 到正八百青秋英明点解天生天梯都咁靓外貌极偷扮幼稚含贵兜粒饭订错帽但饭更错女有太多好无路唔识唱歌字有旋律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有旋律我都跳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气大胃长惯晒各位敬仰 尽到我只不太高都的我这躯体一世放浪而不需讲春朝都像在世朝本我女性那可多 最佳姿态美丽，四季一次，用高质最究竟，卖够收尾，成为正野。 首歌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不小心进入了你的心，留下一道好深好深。 而被人剥头之后抢走一条金链，事后他送院不治。一名男子涉嫌去年十一月透过通讯程式 Telegram 发贴文，涉嫌教唆示威者对付水炮车和破坏交通灯，被控以煽惑他人蓄意伤人和刑事毁坏。粉岭裁判法院裁判官认控方要求将案件押后至八月三号再讯，等候进一步调查，被告申请保释被拒。控方指28岁被告任职工程师，涉嫌在 Telegram 教导其他使用者用沙挡住水炮车封口位，导致车厢空气变局。另外涉嫌宣扬交通灯的弱点，让其他人破坏交通灯。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有雷暴，听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对开快线有意外，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就在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快线有意外，龙尾联合道。至于较早前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苑对开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但是现在窝打路道去狮隧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行桥面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3，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捉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再次挑战前辈的歌曲。 再回头， 上次翻唱卢卢卢冠廷的《但愿人长久》， Hanna 说今次的《我未能忘掉你》难度是更加之高的，而他也都从这两首作品之中了解到前辈作品的多样化，还说自己也都会好好学习添。作曲卢冠廷，填词有刘卓辉，编曲Johnny Yim，监制韦景宏、何哲涛。 今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谷子乔《我未能忘掉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点后嘅寻常事认真做玩，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有莫莉啦、思培啦，仲有迪神喺呢一度，咁啊听到呢一个嘅音乐咧，又嚟到我哋今日嘅重头戏 ——港珠， 港珠特工队， 系今日亦都系我暗黑料理之王， 港珠暗黑魔。 系啦，但我想讲咧，即系原来咧，即系喺呢个疫情啦，即系虽然而家已经减退咗好多啦，好多人咧都唔需要再接受屋企嘅一啲暗黑料理。即系嗱，因为我觉得好两极嘅，喺呢个疫情入面啦，好多人咧都会揾好多网上嘅食谱，呢、這个亦都好多人成日讲，我哋都有讲嘅，就系、是、学煮或者想进步自己嘅厨艺，而有啲人就真系多咗煮嘢食，而真系进步咗好多，而发现咗原来。只有煮嘢食嘅天分， 系啊， 而冇乜煮嘢食嘅天分咧，喺呢段时间里面咧，佢嘅屋企人就受苦。 哦，系，佢用硬食。 系啦，所以网上面咧，最近咧，即系喺呢几个月里面咧，都有好多咧关于咧话暗黑料理或者叫做劣食嘅一啲嘅表表姐，甚至乎有一个讨论区，直情话搞咗个第二届嘅咩屋企煮过劣食嘅头十位咁 样，系会令到屋企人都想绝食啊！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亦都有人讲就哇，我屋企人咧好悭嘅，咁、见到雪柜有啲咩咧就抌落去咁样，咁试过咧嗱， 即系煮厨余啊，你讲 系啦，因为其中一个先啦，咁平平无奇嘅蛋花汤，大家都知道就系攞只鸡蛋，跟住可能攞鸡汤咁煮一个汤啦，屋企突然间见到有秋葵，阿妈抌啲秋葵落去就掉味。即系简单嘅一个蛋花汤都会变咗做一个嘅秋葵蛋花汤，咁跟住咧， 但系秋葵本身已经系会发出一啲好好孱啊嘅丝好核突噶咯， 系 佢仲要配蛋花汤嘛，即系成劈浆咁， 可以煲汤咁样，秋葵未听过， 跟住最后尾咧，佢个汤咧变到系咁样嘅，即系个样我觉得。 面豉汤，面豉汤， 面豉都仲日式， 系啦，感觉上都好似仲食到咁样嘅。 系， 咁但系咧，好啦，跟住之后咯，有人就话食麦皮，麦皮知唔知加啲咩落去？ 麦皮、 葱花、 蛋。 点解你会讲葱花呢？ 我估 蛋就最正常啦。 我估最核突，但系好似好 match 咪应该系葱花咯。 唔系啊，原来有啲人咧个屋企咧，佢个麦皮加芫茜落去噶。 啊，我唔系芫茜，我唔得噶。 我好中意食芫茜，但系我会成日认住啦，因为我好得意嘅，我会有一种概念就系我食开嗰样嘢，佢突然间变咸，我会觉得奇怪。例如豆腐花，我食开甜嘅，你突然间同我讲话整咸嘅豆腐花。 咩椒盐豆腐花咧？唔系椒盐豆腐咧 ？O K， 豆腐花讲紧，会唔会？ 但系唔系嗱，麦皮咧，有啲人系我哋食甜噶嘛，其实佢最初系咸食噶，可以。 我系咸食噶， 所以我就系话甜食都得。你咸嘅话，我接受唔到咯。又或者茶果啊，而家原来系有啲家乡茶果系咸食嘅，即系入面可能系好似春卷或者咸水角嘅萝卜丝咁样。我但系对我嚟讲，我食亲都系红豆啊。跟奶黃或者其他啦，你突然間同我講話有鹹嘅，我接受唔到嘅。 即固有印象嗰樣嘢，你又好中意食，食慣甜咗，你突然間變咗鹹咗，就覺得好奇怪啦。 係啦，跟住其中一個 咩嚟噶？意粉 炒面， 矮瓜炒意粉，但係意粉炒碎曬，仲要有個醬，唔知咩醬好甜咁樣嘅。 哇！ 跟住就有個咁樣嘅， 幾核突喎，其實 好似嘔嗰啲嘢咁咯。 係。 咁恐怖，但其實係中式炒意粉，然後佢加咗啲茄子落去， 佢 即係 fusion 嘢嚟嘅。 係啦，佢冇講過係點樣，但係就話屋企人見到有矮瓜咁就炒個意粉咁樣咯。 但其實咧，我都覺得啲媽媽係好厲害嘅，有時咧佢哋會睇到一啲特色嘢，佢想翻嚟煮俾你食。例如我媽嗰陣時整個豬心糖水，係啊，豬心糖水咯，咪就係平時你嗰啲用冰糖煮嘅糖水啦，跟住突然间灰色个，点解咧？原来攞豬心来煲咯，我就觉得好诡异啊！咩事啊？ 咁好唔好味啊？ 你妈妈原来都破格妈妈， 系啊，我妈好 fusion 嘅，我好中意。 你介绍你妈妈同阿母识啊，应该 friend 底。 切菜啊， 系啊，你煮过最核突系咩啊？ 系啊，交流下。 但我想讲啊，嗰只咩糖水都谂下先，我唔记得咗咩啦， 又是我鹹食定唔知點樣嘅，跟住屋企人突然間將佢變咗個糖水定唔知點樣噶，我開頭又係接受唔到噶，但係食下食下又幾好味嘅。例如 糖水， 我唔記得咗嗰只咩啦， 丸嚟嘅， 唔記得啦。但係紅菜頭湯都係啦，即係湯成日俾人感覺應該係熱噶嘛。係 啊， 跟住之後咧，屋企人試過煲一個紅菜頭湯係要凍飲嘅。我有段時間好接受唔到湯點會凍飲啊！ 凍湯係高級嘢，西式嘢嚟㗎。 係啊，同埋紅菜頭啊嘛。 紅菜頭我好中意 喎， 我好中意紅菜頭喎。 好味，好味，好味，不過好難處理。 但係好易染色咯，紅菜頭。 特登就係嗰個色素入有原因。 唔係啊，即係我意思煮紅菜頭嘅過程啊。如果我以前成日整紅菜頭喺度減肥啊，用紅菜頭打汁咧，係佢話有纖維又有營養咁樣啦。哇，整親紅菜頭咧，我啲白色衫都玩完。 你冇理由著白色衫去搞紅菜頭啊？ 咁我屋企瞓覺啲衫係白色啊。 哦，嚇，原來係咁， 瞓覺啫 ，OK 嘅。 啊，係咯。 好啦，咁啊，除咗屋企人整之外咧，工人姐姐都可以有好多破格嘅嘢。 好厲害㗎，佢哋好有創意㗎。 係啦。有人就話咧，佢嘅工人姐姐咧，將一啲平時我哋食嗰魚肉燒賣咧，擺埋落啲肉餅嗰度一齊煮， 嚇！ 蒸咗個魚肉燒賣肉餅、啊。 呢個係龍珠二世集齊曬七粒龍珠擺喺個盤入邊嗰個樣嚟喎。 跟住呢一個我都搞到想試下係咩味。咁呢個都我覺得仲接受到，因為燒賣都係鹹嘅， 係咯， 擺埋落啲肉餅度，我覺得你咪等於食緊呢個山竹牛肉加燒賣咁 啊，同埋燒賣魚肉噶嘛，有啲係魚肉咁啊，冇嘢嘅感覺。 好，跟住之後啦，唔知係咪因為佢屋企食齋嘅關係，食素嘅關係，煮咗一個叫菠蘿炒豆腐 嚇。哇！因為好奇怪喎，菠蘿炒豆腐 係 乜又甜又鹹咯， 唔係，不過味唔係 OK 嘅，係 咩？ 等於菠蘿雞啫嘛， 喂，等於喂唔係喎， 菠蘿雞 定 豆腐啊？ 唔係菠蘿雞，唔係啊，即係意思係豆腐都可以鹹食嘅。咁如果佢煎完個豆腐之後，再攞菠蘿落去煮咧，個感覺好似變咗菠蘿雞，不過個雞變咗素就係加豆腐。 我近幾日咧網上見到有張相啊，唔記得朋友 share 定係流傳㗎啦，好笑啊！佢影嗰張相就話佢好開心啊，叫咗個菠蘿炒飯。 嗯、 你知唔知最後外賣嚟㗎嚇？係點樣上咧？一個炒飯一盒啦，咁佢就啊，但菠蘿喺邊咧？咁原來菠蘿跌咗喺後面咯，係成片菠蘿咯，掛喺個外賣側邊咯。嚇！即係啊，佢菠蘿炒飯炒飯炒飯，菠蘿菠蘿，佢菠蘿炒飯。 即係佢唔係菠蘿抌埋落炒飯度。 係啊，佢唔係切粒炒，佢係原片菠蘿擺喺度俾你翻屋企食咯。好正。 好啦，最後一個講埋呢個之後，我哋就播新聞啦。有一個就係杏仁豆腐，就係呢個蒸肉餅。不过呢个我哋就可以唔使讲，即系杏仁豆腐，大家都只甜食噶嘛。好啦，咁我攞嚟蒸肉饼，跟住第二个啦，清蒸提子。 哇， 好奇怪啊！ 呢个好绝啊！ 清蒸提子、啊， 咁咪揸晒汁出嚟咯。 系啊，好啊，大啦。所以咧，即系一阵间咧，一首歌翻嚟啦，我自己都将我自己中意食嘅菜式咧，沟咗俾大家试。 哇，好呕心。我翻嚟同大家讲翻啲正常嘢啊，有气炸锅。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嚟啦。头先我都话将我一啲好最爱嘅嘢食咧，即系分享俾大家。 系 系啦，我知阿妈嗰啲点解会整肉饼咧咁破格，因为佢哋自己本身中意食肉饼嘛。而我咧其实咧好中意食一个原味嘅虾条。而其實阿的神嗰啲都眾所周知咧，我好中意食一個快餐店嘅果醬， 係 我會攞佢哋乜嘢都點，即係例如夾包啊，攞嚟整薯條啊。 佢話配薯條係特別好食嘅，但我真係頂唔順啊！ 唔係，直情係咩㗎？食雞粒嗰個都好好食㗎。 我身邊有 friend 係咁食嘅，但我都話唔得咧。 早餐嘅時候咧，跟住之後攞嚟點埋個蛋咧，仲好食啊！真係好好食啊！我揾到個知音人啊，嗰、那個就係、是、阿、小花。 我咪就係話咯，小花就係嗰個咯，就係用呢個食，我就哇唔得啊， 好 怪啊， 好 怪啊！ 跟住之後，我而家就俾你試下一個蝦條點呢個嘅果醬，好唔好 食啊？ 嗱，喂，快啲攞嚟俾我吃。 唔係因為我本身自己係好中意又甜又鹹咁樣食嘅。 啊 咁所以我同埋我自己係好中意食生果，所以果醬係我個 favorite 嚟嘅。 嗱，我覺得即 係蝦條好味， 即係真心嘅， 好食喎， 唔太差，唔太差。但系見到賣相唔想食， 我唔知道，我覺得咁核突噶嘛。 我係覺得唔好睇。嗱，點茄汁呢？我係一個茄汁狂嚟嘅，我係可以咧落茄汁係落四包去食一個包嘅，即係用平時一個咁樣蛋包啦、豬柳咁樣包啦，我可以落四包茄汁咯，一咬出嚟係擠死曬嘅，我係覺得好正嘅。但係你叫我一落呢個嘢咧？我試過食過一啖，我係唔得嘅，我覺得麻麻地。 係嗱，今日咧我就整咗呢個，唔會好似頭先的神話齋，即係話咩啊？即係你唔好望佢樣， 唔好逼出嚟， 唔好望佢樣，你塞落口都覺得好食嘅一個暗黑料理，即係冇人會諗到蝦條竟然點果醬都好好食。 唔係咁老實講係唔差嘅，幾好食嘅。 其實我諗咧有少少似係平時多士咧烤完脆之後啦，跟住再點啲果醬上去有呢個食法噶嘛，或者有餅乾配果醬， 哇， 係啊，好味㗎。 師妹啊，我第二個知音人啊，繼小花之下。 嗱餅。即係你話嗰啲煎燶咗點，我覺得應該好食嘅。 咩煎燶咗點啫？唔使煎燶都好味㗎。 嗯，我就係唔中意食咯。 你歧視我？ 我唔食啊！ 我所以諗到一樣嘢啦，因為太多人歧視我煮嘅嘢食嘅關係咧，我最近咧都睇中咗一樣嘢，堪稱話你將所有嘢抌曬落去咧，你幾腦殘都好啦。真係㗎喎，真係咁講㗎嘛。 腦殘 唔係，我只係笑你抽用力嘅呢個字。 真係你。是因為戴住口罩嘛，你明唔明啊？驚陣間人哋聽錯底字啊！ 哦，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掹翻出嚟都會變到香噴噴嘅美味嘅嘢食，氣炸鍋， 陰咪陰咪。 嗱，呢個氣炸鍋咧，其實咧都唔係新嘢嚟嘅，氣炸鍋都玩咗成年幾兩年㗎啦。 但亦都係因為呢個疫情嘅關係，好多人咧走去考究呢一樣。 但我話俾你聽，呢個係我買俾屋企人母親節禮物。但係你知唔知我買呢個母親節禮物等咗幾耐先有貨啊？我等咗兩個禮拜，母親節過咗啦， 因為太多人買啊， 係、哎、啊，出面已經個個都要買氣炸鍋。但係咧我自己咧自問係中意煮嘢食嘅，咁我會成日都亂咁撈教地煮啲嘢食嘅。例如咩咧？我試過整我自己最出色啊，即係個個問我招牌菜係咩啊，一定係粟米燴飯。 咁、你係咪用嗰個金字頭嗰個罐頭定？ 我用綠色嗰個罐頭，係、啦。嗰、那個嘅罐頭點煮呢？好簡單嘅啫，其實咧，只要咧煮咗泡飯啦，煮咗烹飯啦，然後你可以隔夜嘅隔夜，我覺得好啲，佢乾身啲。然之後咧，你就開一個鍋，跟住你就倒嗰、那個罐頭落去啦。咁、然之後咧就倒，唔好倒咁多水，要想結身啲，唔好倒咁多。你可以倒一半半半 罐，都仲要加水落去， 加少少，因為佢我其實係貨嗰啲飯要索啊。咁咧佢就倒落去之後咧，跟住啲飯咧慢慢中火啦，中火滾咧，佢就會慢慢索入去。哇！索完咗佢索曬之後咧，你會有少少 creamy 嘅感覺嘅。跟住咧加少少頭先你講嗰樣嘅鹽西啊、哇！個飯好味到不得了。 唔使加鹽啊，乜都唔使噶。 要有啲鹽嘅，少少鹽，但係睇自己嘅啫。 冇餸， 因為有啲冇餸噶，我整過冇餸噶。 你咪自己煎啲雞啊， 咪自己整咯。 唔係啊，咁你又話拿手小菜，諗住複雜啲噶嘛？點知就咁樣罐頭加水。 我拿手啫，我中意咁煮嘛。 咁你不如講一樣你最拿手嘅餸出嚟啦。 麻婆豆腐， 哇呢、這个劲、啊！ 但其实同大家 我哋都系收翻， 系咯， 我哋收翻埋啦。 我拎翻台底先。你麻婆豆腐你都识整？ 梗系啦，好简单嘅啫。 嗱，嗰啲麻婆豆腐酱啊， 真系噶。 系啊，几好食噶嗰个酱。 咁我可以上翻嚟啦。 系啊， 买嗰啲蒸豆腐啦，跟住之后咧 切碎 佢啦。其实都唔使切得好靓嘅，因为捞埋落去都有一撇咁样。跟住就先炒咗啲肉碎啦，然后再炒豆腐，即系我嘅方法啦吓。咁然後倒埋個醬落去撈勻佢，咁樣見到太結就加少少水，好好味噶啦！ 證明我哋三個煮嘢食都真係好有一手、啊。 喂，你唔好黐埋你啊！ 黐埋你，你同我差唔多。 我煮嗰啲好食噶，喂，但係 同我平時自己拍嗰啲差唔多。 嗱，但係我就想話氣炸鍋真係失手啦。 係啊。點解啊？氣炸鍋唔係好容易嘅咩？ 係啦，嗱，頭先我講得好勁好勁咁，但係我係煮氣炸鍋啦。咁跟住咧，嗰一次咧氣炸鍋翻到嚟嘅時候，我煮咗咩咧？安格豉油流粒。 哇！就咁抌落去炸， 系啦，等落去炸啫嘛， 但系易干喎。 唔系等落去，等落去炸啦。咁然之后就因为嗰个气炸锅顶上面有个 marking 咧，就教你煮乜就几多分钟几多度嘅。咁我跟足佢啦，咁跟住咧我点啦，一拧完之后拎出嚟嘅时候，哇！你估我食到系咩味？嗱，首先咧佢咁大粒嘅，一粒我谂呢个算系咩啊？嗰啲叫咩？猪血啊， 猪红 系啦，猪红咁大粒啦，佢一缩咧缩到粒色咁细。 好硬骨骨 咯 ，feel 到 唔系硬骨骨，而系我终于食到香港港版牛肉干，即系唔使去澳门食，自己屋企都整到牛肉干。我成食落口咧，全部咧都嚼紧咧，嚼好耐先嚼得到嗰啲肉啊！ 跟住嘥晒啲安格斯牛， 系啊，好在我试十粒啫， 十粒唔系啊， 唔系，但系我冇嘥嘢，我食晒啊，我配埋饭食， 同埋佢好似话一个兜入面唔系炸到好多嘢嘅啫嘛，系嘛？ 睇你嗰啲數，而家咧坊間咧你買細嗰啲咧係兩列或者點五列，但係我買嗰個係5.5列，可以擺到隻雞嘅，係啦， 但係咧大家買嘅時候真係要揾多啲資料先至好去買，因為之前又話韓國有一啲嘅消費者類似我哋香港委員會咁樣啦，就測試過有一啲咧原來佢炸得太耐，氣炸得太耐會致癌，咁所以大家真係要揾清楚。研究過先至好去買。 冇錯啦，仲有一個小貼士啊！如果你真係買嘅話咧，有啲人咧係問啊，光波爐同佢有咩分別啊？嗱，自己考究一下，因為以我所知咧，其實兩者係好有分別嘅，唔好以為同一樣嘢咁啊！所以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咧，自己上網考究一下。 可否一覺甦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越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全部患者都是乘坐 QL818 航班由巴基斯坦经多哈回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其中两名患者是一对分别38岁和8岁的父子，另一人是一岁男童，三个人都没有病征。张竹君说， QL818 航班共有83名乘客，其中16人确诊，确诊比例 19%， 是暂时确诊比例最高的航班。他估计患者在当地感染，又表示乘客落机之后立刻要提供样本验测，因此应该不会在机上感染，因为潜伏期太短。一名女子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长沙湾怀疑被膊头行劫之后死亡，警方以涉嫌谋杀拘捕两名男子，稍后到多个地点重组案情。事发在荔枝角道和东京街交界，56岁女事主怀疑被人膊头之后抢走一条金链，事后她送院不治。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认为，如果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特别待遇，对本港经济暂时不会有大影响。钟国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即使美国增加关税，预计最多加 7.5%， 影响不大，但是如果美国检视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对部分产品影响可能较大。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厂商会行政总裁杨立焕说，香港只是有少于 0.1% 本土产品出口到美国。业界在前年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已经开始将业务分散到东南亚等地，未见美国的措施有大影响。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港区国安法可以提供稳定营商环境，现时是美国在香港赚取贸易顺差，美国的决定反而是惩罚美国公民。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下午在微博再发表长文，认为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不用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制裁。胡锡进认为，香港对美国出口有限，大部分是美国对香港出口，一年300多亿美元顺差，华盛顿如果将香港关税和中国内地看齐，香港势必报复。吃亏的是美方，无论美国对香港直接出口定是转口贸易都将会遭到打击，会对特朗普竞逐连任的选情造成严重威胁。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有雷暴，听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对开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地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的来回方向现在近住入口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维多利中心。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白雀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界限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 之后提提大家喺中环嘅龙汇道有临时交通安排，咁直至到9月30号，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以及系演艺道嘅全线咧都系会封闭噶。龙汇道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嘅的士站亦都系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行桥面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年嘅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已经喺1月办好小一选校手续嘅家长，会喺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嚟到慢动作时段啦，今个星期咧，子龙咧就邀请咗两位朋友上嚟同我哋倾倾偈啊。咁如果大家啦，即系近排啦，或者早前啦，有去过尖沙咀星光大道啦，你会发现啦，有位朋友仔啦喺度画画啦，仲喺幅墙上面画画啦，亦都成为当时嘅一个景点啊。咁我哋咧就捉咗当事人上嚟，就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啦。Hello Felix，Hello 你好， 仲有 Eva， 子龙你好， 你好啊。咁嗱，成个 project 系咩嚟嘅咧？就是、一个叫做我们的影画戏。咁啊，就畫咗啦，好多啦，我哋50年代至到大概70年代啦，一啲粵語長片啦，我真係黑白顏色講廣東話電影嘅唔同嘅角色喺牆上面。 你咁年輕，你會睇過咩？ 有， 做 過夜鬼， 即係重播嘅時候睇。 係啊，當然係3至5點嗰段時間啦。你話入戲院睇，我就未。 我覺得嗰陣時，即係我覺得粵語片本身係香港一個好經典嘅，佢哋嗰個好有自己嘅特色啦，即係所做嘅嘢，佢哋即係譬如所拍攝嘅嘢，好有自己嘅特色啦，故事啊、結構啊，甚至乎啲特技，我都覺得好有特色噶。 係、哦、啊，真係 手畫噶嘛，完全 係啊！我哋香港文化，我記得最深印象就係嗰陣時嗰套電視劇，即係《難兄難弟》啦。 心假意地，从前从前如梦去，太多的不堪记。 无人无人能做到，这一生都趣味。悲悲喜喜常换转，有一些都有味。 啊啊啊啊啊啊青春总失去。 奇啊，系啦，阿谢贤啊，即系就揾咗阿吴镇宇啊，同埋罗嘉良去扮翻当年嗰度，就开始对即系我哋当年粤语片嘅文化有翻啲谂法，系啦，有翻啲构图嘅，系啦。但系点解会突然之间喺星光大道出现咗呢一个 project 嘅咧？ 要讲翻就系嗰阵时，因为咁讲啦，其实本来之前嗰阵时咪有星光，即系一向都有星光大道嘅。咁後來因為嗰度就開始會重建啦，有一個重建嘅計劃啦，咁所以將星光大道就搬咗去叫做另外一個地方叫星光花園。咁佢哋就一路重建啦，咁我重建完再開翻咯，咁再開翻之後咧，佢哋就覺得我哋既然係星光大道，咁我哋係做一啲同我哋講緊嘅電影啦、娛樂啦，即係有關係嘅一啲嘅事情。咁所以咧，佢哋就希望咧喺嗰度咧，依然咧擠翻一啲係同我哋香港最緊要重要同香港本土文化電影有關係嘅題材嘅嘢喺呢一個嘅喺呢個星光大道上邊。咁我哋嗰陣時開始就諗嘅，我哋就話好啦，見到七十年代，譬如我哋有李小龍啦，即係已經有李小龍嘅銅像喺度啦。咁後來我哋八十年代就有阿妹姐食嗰個銅像啦。咁跟住我哋諗下，仲有啲乜嘢嘢？是可以有代表性，又可以同呢一个嘅电影方面嘅媒介切合咧，咁样咁所以咧就跟住喺即系商量完之后咧，我哋就用翻粤语长片嗰个模式咁样去做咯。 系，我记得啦，之前有其他节目啦，就讲啲粤语文化啦，我自己特登揾翻一啲粤语长片嘅内容嚟睇噶。咁發現原來好多咧，可能 Beatles 嘅歌啦，佢哋都會特登有一個佢嘅版本啦，重新唱過，但係咧就用一個粵劇式嘅演繹。 唔係話好有特色咯， 係啊， 即係佢哋好有特色同埋好有諗法啦，將啲嘢係即係佢哋會改變， 係啦， 用一個相當之唔錯嘅方法令到件事改良咗， 就等於意粉啫嘛，由外國傳咗入嚟啦，意粉，我哋嘅食法都唔同咗， 跟住就成為咗我哋自己嘅文化咯，係啊，呢個我覺得係有趣嘅。 咁而成個過程啦，我哋頭先都了解過啦，都比想象中漫長，因為我自己製作個過程個時間。 其實我哋喺開始傾嘅時候係當其時佢哋揾我傾嘅時候係2018年啦，即係2019咁嘅好耐啦，已經係咁2018年嘅年底就講起話啊，我哋想做一樣咁樣嘅嘢喺星光大道上邊喎，咁我好啊，咁我哋諗下有啲咩嘢可以做而我又覺得可以代表到咯，即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咁。咁跟住又2018年傾，咁跟住就傾完之後，咁跟住就我哋需要等康文署嘅即係批准啦，咁因為畢竟始終嗰個地方佢哋都係一個公眾嘅地方，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哋嘅嗰個審批嘅過程咧，亦都係比較耐少少嘅。咁所以前後結果到去審批傾完開完會審批完之後咧，到最後落實啦，大概係2019年嘅五月六月咁上下啦，應該好似係啦 ，Felix，我覺得係。 五六月嘅時候咧，就真真正正動筆啦。 係啦。 咁但係你畫嘅時間咧， 未動筆啦， 我未動筆咋， 係 approve 咋，即係唔係 approve，OK 咗啦，即係我就應該可以講話，我哋諗 住， 即係已經係成個 project OK 啦， 係我哋準備收相期嗰啲啦，即咁樣樣講，跟住但係問題係嗰個時候係好熱啦，而家你即感覺到即都係咁上下嘅時間，你諗下已經熱到， 仲應該熱過而家添， 冇錯，仲要係喺一個 outdoor， 即係一個出面户外嘅工作。 所以周圍有海邊，但係即係冇遮冇掩咁樣曬住 㗎，完全冇遮陰 真係係好熱嘅。咁再加上你佢需要做嘅嘢，需要好集中嘅精神㗎嘛，係即係咁，所以變咗嗰陣時，我哋就話喂，咁唔好啦，因為盡量揀翻啲時間冇咁熱嘅時候去做啦咁。 因为年纪大，战斗力有限，每日画个几十分钟咁就顶唔顺啊嘛。 同埋系咁长期俾太阳晒住咧，系可以耗得好快噶，即系又会脱水啊，又会晕啊，系啊。但系成个作品里边咧，我哋见到啦，有好多好经典嘅人物啦，即系当中就有七公主啊、黄飞鸿啊、石坚啊、十兄弟啊、甚至乎吕琦啊、陈宝珠啊、黑玫瑰啊等等等等，好多好多。你哋点样 揀出嚟咧，定還是係啊一路畫嘅時候就慢慢加上去嘅咧？ 我諗最初嘅時候我都係揀咗啲大家好熟悉嗰啲啦，即係比較好出名嗰啲啦，即係我自己睇粵語長片，我都係細個嘅時候喺電視夜晚嗰啲時間睇嘅，咁所以都唔係真係一個粵語長片迷嚟嘅，咁、所以我就用翻我自己角度去睇，揀一啲比較即係我應該都識嘅或者大家都識嘅，咁會好啲，即係大家有共鳴感，所以就揀咗陳寶珠啦、焦芳芳啊，即係黃飛鴻啊嗰啲嘅，即係我揀咗啊，同埋阿曹達華、如來神掌嗰扎，咁我就 pick 咗一扎係一啲真係比較大家都會。一般人就算唔睇嗰套戲都知道嗰個角色係邊，我就會揀咗呢啲先咯。咁但係就一畫到落去嘅時候，就發現你想象嗰個 size 畫一張 layout 黐落牆之後，原來有好多好多空間咁樣。咁所以你就好多位就去到現場創作嘅時候就要填啦，開始諗啊，不如我哋要加啲人物啦，或者構圖上面再整啦，即係再調節咁。咁變咗個一路畫一路加嘅過程啦。 嗱，封牆其實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啊？大約就四乘六嘅 size 啦，四米乘六米左右咁樣。咁你後屘即係畫咗個初稿出嚟之後，加咗幾多人物，或者即係你發現有幾多空間，你係需要加嘢嘅咧？ 都 double 以上啊！個人物嘅數量嚇， 係啊，即係譬如我哋嗱，初頭我哋都要俾個草稿，即係譬如話俾佢哋去睇啦，要俾佢哋審批啦。咁出嚟個草稿唔係冇咁多人嘅，咁而家我哋可以數一數究竟我哋結果再加多咗幾多上去咯，即係填我哋填翻啲位啊，令到視覺上啊同埋構圖上係即係靚咗好多咯。 即係就咁睇落去咧，其實人多勢眾噶嘛，有七公主啊，有十兄弟啊， 係啊， 然之後仲有好多好經典嘅角色啦。咁而最重點啦，我見到咧就係黑白嘅圖。 是 不是一半翻粵語長片，所以即係用黑白呢樣嘢咧？ 唔係個官方答案，我一定答你，一定係。 联合两份艳压，可先保气温。燃亮美丽地球，肤色不再黑。 即系呢啲系咪？即系我哋去开会嘅时候，我哋都系咁样样同人讲噶，我都系会话俾个客知，我话其实咧。就咁，因為係粵語長片啊嘛。咁我哋當其實我哋睇粵語長片都係黑白色噶嘛。咁雖然去到後期，大概六七十年代嘅時候，有啲青春歌舞片，咁係嗰啲係就已經開始有啲 開始彩色啦， 有彩色。咁但係我哋譬如我哋睇緊好似如來神掌啊，又或者天殘腳，甚至乎 黃飛鴻又一定係黑白， 係啦，一定係黑白， 黑白型啲。 係啦，咁跟住咁我哋去開會嘅時候話，所以咧我哋因為咁樣樣嘅關係，所以我哋用翻黑白。咁樣樣，成個構圖咧就型仔好多啦。咁 ，Felix， 即係如果有得揀，你會揀黑白定揀彩色？ 我梗係揀黑白啦。 咁巨型嘅牆壁，即係變成一個畫布咁樣去畫啦。其實難度有幾高嘅咧？ 嗰、那個我諗最大嗰個起稿嗰個難題啦。因為我自己冇試過畫咁大張，雖然之前都有啲 Art Jam 嗰啲畫嗰啲比較大畫，但係 畫喺車上面都試過 啊，試過。但係你話真係咁大嘅角色咧，真係第一次。因為其實都幾易攋嘢嘅，即係你一定要畫你起稿嘅時候，因為我又冇用到 projector 去 plot 佢啦，咁純粹真係 白手 目測白手咁樣畫，咁起完稿之後，你咪要爬上爬落咯，你要 起完 之 後 翻嚟睇，又歪咗又褪翻過，即係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咁但係起稿嗰個時間係好長，因為開頭畫嘅時候有幾日真係齋起稿咧，好似冇畫過嘢咁樣咧。都沮喪， 同埋會覺得自己好似冇乜生產力啊！你 即係話嚟話去都冇嘢睇咁樣。 因為譬如我哋好開頭嘅時候，我哋一度當然啦，呢、這個我哋都要做一個少少嘅紀錄片啦，即係記錄低成件事嘅發生啦。咁譬如佢開頭 time lapse 咁樣 啦，係啦，冇錯。咁好開頭嘅時候，咁佢而家起步。 冇嘢嘅牆上面，咁先我哋先影一張相啦。咁可能到嗰一日完咧，你再影啦，因為係完畢稿啦， 你 都冇嘢 睇到， 都係冇嘢嘅。 好空虛，你拍片又見唔到噶嘛？嗰啲都 咁拍片睇唔到，因為完畢 太幼啦， 太幼 細。 咁跟住你到嗰一日就覺得自己冇做過嘢嘅，咁咪係咁咯。 但係嗱，同平時你話開即係香港重機個畫風都有啲唔同嚇，因為香港重機就好粗線條啦，係好江洋味啦。但今次畫好多，譬如可能女角啊，或者我哋一啲經典嘅造型啦，調翻轉頭幼細，會唔會放大一埲牆裏邊啦？即係你容易拿捏啲。 你行埋去睇都好粗嘅。 我真係好少見你畫女角㗎喎， 女角係難啲，因為真係女角我就阿 Eva 成日都叫我輕手啲，唔好畫咁多線。即係本身我啲女仔我都係好小心，真係，因為唔係太熟啊，始終咁，所以嗰度都試咗一啲時間。你見到我都盡量輕手嘅，即係畫啲女仔嘅時候， 一路畫落去啦。你就我記得咧，你頭先講一路喺度加啦，其實都幾難去處理嘅，因為本身已經好多人物啦，你仲要再加，仲要喺埲牆上面咁樣加，其實你點樣去再衡量翻，即係成幅畫加咗幾多咧？ 即係我係希望每一個局部你行埋去睇嘅時候，都有一啲 focus， 有啲好睇嘅，有啲精彩嘅地方。咁每日我會影翻張完成圖嘅，然之後翻去有時候我會用電腦再喺裏邊起 layout， 即係加翻啲。如果加個咁公仔， 個效果 係 點？ 試一試，試完之後第二日就去現場再做咯嚇。 但有冇試過真係一啲手誤嘅情況啊？或者加咗之後發現，咦唔係，可能少啲仲好喎。 都冇，但系就初初起啊，蕭芳芳啊畫，嗰張塔到畫到咬曬，係啦，即係畫到啲肢體有啲問題。 唔係，同埋 個比例唔係好啱，係咪？ 唔啱比例係啊。 同埋佢好多時，因為我哋去揾資料嘅時候啦，咁大家其實我覺得而家好大感恩嘅就係因為我哋而家有互聯網呢一樣嘢啦，咁好其實好容易揾到所有資料嘅。但係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佢哋嗰啲檔案或者佢哋嘅存檔咧 ，resolution 好 好低， 都好低，個解像度太低啦。咁你都要放大 我在電話看好像 OK 喎，跟住編咗出嚟之後咧，全部 起曬格， 睇唔到嘢喎，完全仲慘喎！即係基本上你嗰張參考圖，你係好多時候要作，咁啊變咗有啲譬如阿於素昌或者有啲大好大個，即係好大個嘅時候咧，我要揾好多張圖一齊，要同時間再即係有啲嘢要作啊，係。 但係畫喺牆上面嘅顏料啊，甚至乎個處理係點咧？因為好多即係 street art 啦，畫喺牆上面啦，啲大廈都係用噴漆啊，或者用油漆去畫上去嘛。但係今次我見你黑白啦，其實啲線條咧好實在睇得到嘅，即係天殘腳嗰啲紋啊，即係完全睇到曬嘅。 其實今次呢個真係都幾特別，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呢個 project， 因為佢我唔係用一般 graffiti 嗰啲畫法啦，即係用噴罐啊嗰種。我真係純粹用其實一隻 marker 啫嚇， 兩支筆， 一筆走天涯，兩支 唔同 size 啦嚇。 記唔記得用咗幾多支啊？即係總共 因為嗰支筆夠鬼貴啊！我聽到，我哋為咗呢個 project 買嘅，因為咁佢我哋買咗好足夠嘅存貨，同埋佢都 refill 嘅。 哦，咁點解淨係嗰支先得嘅？ 因為佢嗰支真係德國做嚇，户外去貨你真係做長畫嘅，咁可以。全天候日曬雨淋都得嘅，咁其實係 acrylic 嚟嘅，咁佢遮蓋度好高嘅嚇。 喺做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其實都嘗試過揾一啲唔同嘅素材，即係或者係嗰個原材料，即係用啲乜嘢嘅材料去畫呢一埲牆。當然啦，嗰陣時嘅 我諗住乳膠漆啊嘛，最初 日出 又諗住揾啲料下料下咁料完。 真係諗住乳膠漆其中一個啦，spray paint 當然都係會有諗過啦。咁但係就係問題就係話係究竟喺拿捏方面嗰個掌握度有幾多啦？因為你畫到咁細緻嘅時候咧，你諗下 spray 你點 spray 啫？你想嗰個人出咗嚟點樣樣咧？頭髮咁一劈咁。即 係眼又難處理，係 啦，冇錯啦。咁就一路都上網去揾一啲可以，即係比較可以畫到細緻啲嘅嘢嘅，即係嘅一啲嘅筆啦。咁好好彩地啦，咁就睇到呢一個嘅 marker。咁呢個 marker 咧就係跟住有。你知道而家網上有好多啲教學噶嘛？咁佢哋就會拍一條片話俾你知嗱，我而家咧就試呢支筆，而家我就喺度做啲咁樣嘅嘢。 做啲實驗啦， 係啦，冇錯啦。 揾咯，係。 咁跟住揾咯，咁揾完之後我就俾佢睇啦，即係睇下佢覺得啱唔啱。咁跟住我哋就決定好啦，咁我哋既然係咁就向呢個方向啦，向呢個方向行。 實在係真知假知，是外是精老夫子，自大自卑七彩性格。笑与喊自己知，逢患难乞衣当绅士，为道义讲只当草纸， 你最美即睇白天每次，当世界系水池。整个大细路别无机心无沙士，若系人闹我一语笑眯眯对住，眼开四万或对唔住。加傻机。 我成件事而家睇得到啦，真係我自己原來數數手指都睇過唔少嘅粵語長片㗎、嗯。即其中最深印象啦，老夫子 係 係啊，你又擺咗落去啦、嗯，因為嗰個年代做老夫子你係覺得好啱㗎嘛。嗯、即突然間而家用嗰個造型嚟做老夫子，你覺得好一岩一白㗎嘛。同埋個角色又演得好。 真人版啊 嘛。係啦，真人版先關鍵。傳聞你即畫畫到隻手咧，即爭啲變獨臂俠㗎嘛，係咪？ 好攰，因為成日要舉高， 要吊住隻手， 吊住手嚟 吊臂嚟 咗。所以其實唔係畫得好耐，我哋都係。半日到啦，即系四个钟到。 即系每日嘅工作能力嘅时间就系半日。 开始 job 噶啦，到 好似咸蛋超人做咩咁。 因为其实我哋佢将最高嗰个位置最顶嗰个位系留到最后。 天残脚顶嗰个啦， 冇错。 要爬梯啊嘛， 因为要爬梯嘅，我哋现场有好多层梯嘅，我哋咁有最细噶啦，大概两个 step 到啦，即系两层啦，有一个三个啦，咁有一个真系人哋咧嗰啲系 工作台， 系啦，即系人哋建筑地盘用嗰啲工作台啦咁。 两层嗰个 系，即系两层楼咁高嘅，咁但系问题佢坐到上去之后咧，佢仲要企起身再画喎，即系都 reach 唔到最，即系都去唔到最高嗰个位。咁去到最高个位嘅时候，佢只手要掹得好高。咁你谂下，如果我哋净系举手举好耐，我哋都会好攰。 系， 佢仲要系举手再画， 就系咁挥动。 系啦，冇好厉害，手震动咁样。 有一個困難的地方就是怎樣爬上個架度、 哦、竟然這個是最 難的由遠度有些問題年紀大 伸不到啲腳入去咁後來發現原來下面有個門可以上去的我覺得都用不到 有個活門 有活門的咁、啊、後期是好啲啦連多啲拉完筋先上去 我哋約多啲去打波咁嗱時間眨下眼，即係一集都差不多啦。其實即係大家如果真係想留意多啲，或者咧真係去到星光花園嗰度咧，可以睇下 Felix 嘅不足啦。同我哋平時睇開嘅話，漫畫啦，甚至乎話重機咧個風格好唔同。同埋啦，同埋屋企人一齊去啦，就係、是、關鍵，因為咧真係唔同年代啦，譬如可能爸爸媽媽啊，或者爺爺嫲嫲一齊去睇咧，你會發現咧，我哋香港電影嘅文化嘅情懷喺度。 去打卡啦，可以。係 去打卡啦，佢嗰陣時都成為打卡嘅景點啦。佢畫緊嘅時候。 即系好多人影埋佢， 系影埋佢一齐咯，系啊， 系啦。如果大家听到你有当日 Felix 画紧嘅相咧，都可以上载我哋片。再次多谢晒两位， 多谢陈志良 ，thank you， 拜拜。 乔迁那日，打扫废物，家居仿似开战，无意发现当天穿翻学夏季衬衣。奇怪却是茄汁污垢渗在这衬衣暴涨外边极其大衣为何如此想那日初次约会心惊手震胆战忙里泄露各种的丑态像丧尸尴尬是快餐厅里，我误把墙执四周乱千行人场面相当讽刺。你及时递上餐纸，去为我清洗尘衣。刹那间，身体的触碰，大件事。今天看这段历史。像褪色午夜残片，笑话情节，此刻变窝心故事，现时大了，那种心跳难重现，极灿烂时光，一去难再遇，想一次。想不起初恋怎么